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好啦，啊，咁啊，即系我哋哎呀，即系算唔算前主持咧，大佬，即系都未算噶，系嘛？因为阿铭归来嘅话咧，咁佢都会翻嚟嘅，应该就系嘛。咁啊，欧乐轩啊。咁啊，欧乐轩咧，即系呢一个吓众望所归啦，系嘛？呢个叫退党啦，退出民主党啦。 大家等佢几多年啊？ 咁就 正评多定负评多先？ 嗱，佢就话啦，其实系迟来的退党啦，系嘛？即系都等咗几年噶啦。我谂可能即系我唔知佢应承咗边个咧，系嘛？即系佢话辜负咗某啲人，咁系咪辜住阿索罗 B 咧？系嘛？因为佢嗰阵时啊嘛，佢第一次上嚟接受访问嘅时候，咁啊系咁 炮打司令部年代， 哇！大佬问。咗成两个钟头，问佢退唔退党啊？呢啲乜嘢？我唔知系咪 三部曲咁样，先喺中会委会发难，跟住咧就上会员大会， 系烦鸠到连阿金英都走人啦。嗰时 我退唔系好恶顶， 咁啊系啊，阿索阿龙你都系目击者啦，咁样咁可能佢觉得辜负咗阿索记啦，系嘛？咁所以而家咧就还翻个人情，咁样就要退党。不过我哋有段片，听下点噏咧。 欧乐轩退出民主党， 我是不会加入新政权的。 在一切情义之先，我首先是一名政治人。 我们很多的市民其实是走出了雨伞运动带来的失望。 一个人如果因为情义而蒙蔽对政治的执着，安稳过活，这个人在政治而言是死的。 民阵礼拜三晚宣布由叶志显下年度开始取替欧乐轩做召集人，与此同时，欧乐轩宣布 是时候做一个艰难决定，今日我宣布退出民主党。 我同民主党好多立场未必系一样，就都唔系第一日噶，我都走啦。咁我又唔想即系将嗰啲嘢又要讲翻一即系讲咁多啦。 大家都知噶啦。 第一，我系唔会加入新政权。即係喺呢個， 但會加入舊政， 要民建聯噶嘛？ 係啦，即係我 陣間宣布，陣間宣布新嘅政助名單。 我唔係，我唔係加入政府。 睇佢哋咁 friend 就知不合則去，唔一定係傷心事嚟嘅。幾個前黨友都有留言送上祝福。啊，點解呢個時候先走呢？ 我覺得喺民主黨艱難嘅時候，我同佢哋一齊行過咗呢段路。我亦都唔希望喺嗰陣時，就算立場唔認同嘅時候就走。但係佢而家即係大家比較眾志成城啦，人才仔仔啦咁樣，咁我覺得我係時候適合離開啦。 近日嘅判決啦，以至再遠啲DQ 案啦，我覺得我可以嚟到去用我嘅位置嚟到去即係希望為進步派嘅朋友做到一啲事情。 佢表明退黨同補選冇關係，唔應該講補選，反而係應該要幫被 DQ 嘅議員助選。 講到例子，眾志出咩人就要幫佢助選。我同熱狗係死敵嚟㗎， 係啱啱先鬧完啫。 正白旗旗主，我都唔講啦。 歐樂軒係現任利東區議員，佢話退黨之後仍然會繼續同羅建熙合作，保證南區服務不變。 首先咧， 點解你要揀呢個 topic 咧？曹總， 唔係啊，我覺得即係都要講嘅，係咪？因為其實都算係一件大事啊，政壇嘅。 你係咪封煙佢咧？應該。 竟然係一個唔係啊！我原本我即係徵詢咗同意，我今日想訪問佢嘅。咁啊，即係但係佢見佢今日都好多節目啊，係咪喺 D100 裏面又先後接受咗李慧玲訪問，跟住然之後就好似又有呢個 吳志森嘅訪問，阿森哥嘅訪問，咁我諗佢都已經冇乜其他嘢可以講㗎啦，即係只不過就係我係有啲嘢睇唔明囉。嗱，講真，你係講團結啊嘛，係咪？團結其實所謂團結呢，你嘅意思係想跨黨派嘅團結啦，即係你喺唔同光譜嘅人團結到啦。咁但係如果你叫退咗黨嘅話呢，其實你係等於係放棄咗呢個光譜，然之後呢其實係加入另一個光譜啫。我唔嗱，你雖然你而家你話唔加入其他戰團啊咁樣，但你任何退黨咧，其實都會有黑 feeling 嘅，即係呢個無可避免嘅。呢、這個就係、是、 如果根據你呢個思路啦嚇、啊，我啱先聽你講呢個觀點嘅啫，因為我其實我睇完佢一份嘢咧，即係好虛嘅嘢就好多啦嚇、啊，就但係我睇唔到咩實質嘅理由。用翻你呢個思路嘅話咧，就係、是、喂咁而家你代表乜嘢去團結乜嘢咧？係 啦。 你用乜嘢嘅 position 去团结呢？ 係啦。 係咪？喂，你孤家寡人嘅咗喎。你以前都话可以作为即係、保守迂腐嘅民主党嘅同呢啲进步民主派嗰个桥梁。But now you are nothing。 嗯。 係咪？ 唔係，我觉得我係为佢感到担心，因为其实佢而家嘅处境呢係更加尴尬，你明唔明白？嗱，即係嗱，当然啦，即係。 唔係，我如果大家真係 critical 啲嘅讲。即系大家考下思考训练咧，2010年加入民主党嗰一刻，其实已经立场好大嘅分歧嘅咯。如果用你今日个角度去讲嘅话，就系、是、当日系咩事啊？民主党系否决五居公投啊？系嘛？民主党过往嘅历史系支持一笔过拨款啊嘛，支持领会上市啊嘛，嗰啲仲系。即係累積落嚟嘅負債嚟嘅喎，啲 liabilities 嚟嘅喎，我哋叫 曾經支持過高鐵添。 喂，咁你2010年加入民主黨，點解咧？ 嗯， 喂，如果你係原則嘅人啊，講原則啊，我講緊。 嗯。 咁你又會去參加功能組別選舉？ 嗯。 即係如果我同你講緊我相信嘅少壯派嘅理念嘅人啊， 嗯， 我點會喺嗰刻加入民主黨啊，大哥？佢嗰时候未有好艰难嘅时候噶噃，嗰阵时候仲系冒起紧噶，唔系我真系我都系听唔明嘅，大哥。If you cannot convince, you try to confuse， 即系呢句英文嘅谚语啊，大佬。 唔系咁，佢其中有一个触发点就系话啦，咁其实主要嘅触发点就系话。近年来系嘛，或者近日啦，就好多即系所谓进步派嘅战友，咁就不断被拉，咁就然之后咧，佢话佢个 position 做唔到啲乜嘢啦，系嘛？ 唔系啊，你成个即系泛统嘅泛民， 嗯， 都怼晒落去守护公义基金啦， 唔系佢 帮手筹款啦，又、啊、即系上至郑宇石啊、何俊仁啊嗰啲，全部都扑晒出嚟咯、 嗯。 跟住你十一又搞个即系大团结嘅。泛民主派加左翼嘅，即系去撑嗰13+3。 我就系觉得好矛盾啊，因为其实佢 我唔知道讲紧乜， 佢自己都好矛盾啊。嗱，因为 唔系佢系咪 accuse 紧嗰啲友做得唔够先？ 唔系，但系咁讲嗱，我今日听咗佢两个，我今日听咗两个访问，佢又觉得就系话民主党喺佢自己嘅 position 嚟讲，已经做得好够啊。因为如果你话俾人拉咗嗰啲，即系叫做系战友嚟计啦，系嘛？咁喂，咁黄碧云啊，系嘛？民主党啊嘅议员啊，其实好积极去探监啊，咁样佢都做咗佢自己可以做嘅嘢。 喂，你九子里面都有民主党噶， 系啊，唔系即系咁，佢都承认啦， 都有个高达喺度噶。 咁所以就系、是、正正就系咁样样，喂，其实佢都难以自圆其说。咁我见到阿森哥终于闻到一样嘢，就 corner 到一样嘢啦，咁样样。 边个叫森哥啊？吴志森 啦， 我以为你杨森就屌啊，继续。 咁你同阿杨森熟啫，系嘛？ 麻麻地吓， 唔系咁杨森就真系好熟啦。 嗱，佢 corner 咗系咩咧？就其实如果你话即系作为民主党嘅身份，我觉得佢自己系比较介怀嘅，就系、是、其实讲真嗱，嚟紧嗱，唯一呢个 point， 我觉得系值得去留意嘅啫，就系话区议会选举嚟紧嘅区议会选举。如果佢自己孭住呢个共，即系呢个民主党身份嘅话咧，佢做一个协调嘅角色嘅话咧，啲人就会觉得你系代表民主党嘅。咁呢个包括其实民主党、民主即系泛民咧，即系以前成日有啲咩跨党派啲小组会议啊，即系包括呢一地两检啊嗰啲问题，佢都讲过就系话喺一地两检嘅泛民嘅会议里边咧。即系佢俾阿陈淑庄咁指住你，咁就话：，诶、哎，你代表民主党，但系佢嗰刻佢话自己唔系，佢话代表呢一个民阵嘅啫。 咁所以其實佢代表民主黨呢個意識咧，其實係好低嘅，亦都唔係好情願嘅。其實係咁，所以尤其係嚟緊有區議會選舉，佢想做協調嘅話咧， 係咩？佢話想喺區議會選舉做協調， 做啲協調， 即係起碼做嘅咩？ 協 唔係趙家賢做嘅咩？ 佢係想即係起碼協調到一啲佢哋協調唔到嘅人啦。譬如好似進步派嘅，咁可能眾志唔係好受佢協調啊嘛，係嘛？ 屌，真係！我唔知佢係即係講虛話定係咩啦，即係會第一日做出嚟搞政治喂大佬啊！呢啲選舉嘅利益，你估真係路線嘅分歧咁簡單咩？阿哥，而家個位十拿九穩嘅，你去定我阿龍去， 有你冇你坐咗先嘅，真係咁嘅嘢。 喂，佢呢個好難協調嘅喎，唔單止係進步民主派嘅問題啊，邊啲進步民主派先？你條線劃清楚喎。因为我发觉而家啲即系部分人咧，条线讲进步民主派咧系越搞越阔噶噃，清政都包噶，本民前又包噶， 咁呢个就 梁天琦又包噶，叶普成都包噶。嗱喺我嘅角度呢啲就唔算嘅，嗱咁都仲可以有得讲。 嗯， 但系我真系唔觉得区议会选举里边，尤其是嗰啲大家即系私利嘅问题上边，你真系可以100%协调到咯。嗯，由1988年啊嘅區議會選舉開始啊，泛民主派嗰陣時候冇咁多山頭林立啊，都有好多位協調唔到啦。 如果唔係劉江華點會出走啫？ 喂，好多都協調唔到噶。佢出走嘅原因就係用民主黨嘅排頭，港同盟嘅排頭選立法會都輸。 嗯， 係咪？ 嗯。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你話想做團結嘅角色咧，你不如話。其实我不如劝佢就系话你真系索性加入佢哋算啦，即系你唔好做一个咁尴尬嘅角色，即系你做一个 coordinator 都好难做，系嘛？即系你问一下阿教授就知噶，其实系 好烦噶， 好烦噶， 系佢咁好老皮先可以做得到咁多年嘅啫，大佬 系啊，好 所以先要问一个问题啊嘛，即系点解会拣呢啲好似冇事冇干嘅 timing 就走去退出咧？ 我其实我听唔到咧。即系究竟佢同民主党有几大分歧咯？喺路线上边 ，from day one 啊，佢成日话佢好不满嘅领导层，或者系不满佢哋嘅路线，不满佢哋嘅政策，有几多样嘢啊？数嚟听下啦。 唔系咁，如果 一地两点算唔算啊？ 有几样嘅，即系如果 三跑都算啦 ，系啊。一地兩檢，我相信都一半半啦。我諗就係、 是，但係三跑 唔係民主黨反對一地兩檢， 咪係咯，一半半都想話係咯。三跑就好明顯嘅啦，三跑就嚇咁嗰個就嗰陣時，因為我哋都訪問過佢， 領會咯， 嚇、啊、領會咯，但係 領會佢 back down 咗咯，民主黨 係啦， 認咗錯咯， 係啦。咁所以我嗱，如果 全民退保啊，唔係啊，全民退保民主黨贊成噶。 唔係，所以我覺得佢咁樣做咧，係出櫃多於一切咯，即係個意味係。 哦 ，OK， 係嘛？即係你等於係啦，即係你自己啊，我係真係想我身份上面做一個進步派嘅人，係嘛？我唔係想孭住一個我唔係咁認同嘅民主黨，係嘛？即係你走溫和路線，其實我唔係再想走落去啦，我係不如索性做進步派啦，係嘛？你其實咁樣，我覺得仲可以理解。咁你而家你。即系退党，然之后做一个咁难做嘅角色，做呢一个戴耀廷第二，系嘛？即系最进步派嘅戴耀廷，我觉得呢个系好唔容易咯，系嘛？即系呢样嘢系 排队都唔轮到佢啦，系嘛？ 咁佢可能资历 高啲，我走翻出嚟排队，我估我都快过佢啊，话应该。 咁佢讲真嗱，佢一代人咧未必认同你嘅，因为其实讲真的，真系好 aware 老屎忽呢样嘢嘅，系咪先？佢哋系嘅， 咁即系呢个年龄歧视啫。 咁唔系嗱，你唔好理嗱。总之，其实佢哋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即系喺呢一方面咧。 我唔管佢搞得掂嗰班即系靓仔靓妹喎。 唉，祝佢好运啦。 哇，我点解觉得人哋 respect 你咧？ 吓、啊、咁 ，because of what？ 咁 喂，明爷咁多单官司啦，系嘛？又系佢嗰个年龄层啦，难听啲讲都当佢臭四啦。系我哋好 respect 佢嘅啫，大哥。我讲明爷啊，做例子啊，大哥，喂，人哋真系新鲜事出嗰个嚟嘅、啊，真系永远都系企最前嗰个、啊。 其实好多都系花生油嚟嘅， 唔系我尝试用你嘅 argument 嚟即系作回应啫，系咪啊？即系你为即系帮佢度一啲佢可能即系需要退嘅理由嘅时候，我就睇唔到咯。 唔系，所以我觉得佢系真系出 搞乜 系出轨多于一切咯，即系令到自己舒服啲，系嘛？ 唔系，所以有时候我应该咁谂，喺香港从事政治工作咧，就同外国西方社会唔同。西方社会咧呢度系当一个 business 嚟嘅， 嗯， 即系我 career 嚟嘅，吓、啊，即系同我做律师又好，做商业嘅服务一样都好，嗰样嘢我真系当明买明卖嘅，系咪？我攞咩嘅，利用咩嘅 market niche。买咩 product， 买咩 service， 其实就系政治都一样系咁嘅啫嘛。咁我但系今次就唔系用金钱交易啦，就用选票嚟做呢个交易嘅， 嗯， 就 fair 嘅。但系咧，你翻翻香港嗰个环境里边咧，你明买明卖嘅时候咧，你系需要有少少嘅底线， 嗯， 同埋道德嘅立场系清楚嘅，俾人睇到。 唔系外国都系咁样嘅，如果唔系， 即系唔系 in fact， 亦都 in appearance。一樣嘅啫，有 substance 喺度，但我睇唔到咯。即系你又好似好 calculative 咁，但我又唔知道你 calculate 啲乜嘢，系咪啊？我真唔明白、啊，因為如果你話 from day one 咁，我根本就唔會加入民主黨啦。喂，佢不嬲都係咁嘅喎。你嗰陣時候你冇話俾我聽，你未大定係嘛，大哥？嗰陣時候你大學畢業啦 ，at least graduate 咗啦，2010年嘅時候。 跟住佢话揾陈景明，就再通过陈景明介绍俾杨森贤喺南区嗰度做嘢啊嘛。 喂，我真系拗晒头喎、啊，佢啲 position 大哥，喂系嗰一低开始就应唔应该加入民主党啦？如果你识我嘅话，嗰阵时候，系咪我咪前车可鉴咯？我同佢嘅交手，喂，你由7年之后你先知道，唔系啊嘛，大哥。咁你可以再數嘅，你咪話咩支持曾俊華嗰啲嘢囉。咁但係嗰啲嘢咁唔大件事啫，都過去囉。屌大佬，我哋嗰陣時候咁慾緊就係在於喺嗰刻嗰陣時候覺得你一個即係唔好行差踏錯啫，屌加多腳埋去，即係等老共樣衰啫，咁簡單個策略嚟嘅啫喎，嗰啲唔係好原則嘅分歧嚟嘅啫喎。咁你831佢又反對咗囉，咁佢而家重回正軌囉，其實根本就係後悔緊自己上一次走入中聯辦嗰個密室談判咯，咁其實你真係我睇唔到咩好重大嘅原則分歧咯。 所以我咪話即係純粹係出軌咯，嚇、啊，即係令到自己舒服啲咯，係嘛？即係唔係即係你睇過咩噶嘛？你睇過呢、這個？ 咁但係政治人物啊，就唔應該係為咗自己舒服啲而去做一個咁嘅政治決定噶嘛？除非嗰個好重大嘅原則問題，我不能夠再同呢班人 唔係因為我知 糾纏一齊， 即係譬如好似話 跟住你講嗰啲理由團結，我再重複一次，嗰、啊、你憑咩團結咧？ 係啦， 你有咩 capacity 咧、啊？你有咩 position 咧、嗯？我真係聽唔撚明喎。喂，呢代人佢係咪表表姐代表嚟㗎，大佬？好撚大鑊喎！如果咁樣， 唔知啊， 即係我哋未來民主運動嘅希望寄託喺咁樣嘅計算上邊，咁樣嘅腦筋上邊，即係難聽啲講就咁嘅政治智慧上邊。同埋咁嘅政治計算裏面， 即係譬如好簡單啦。 屌我係老共，咪好撚容易搞。 嗱，阿索基成日話人哋係嘛，即係可能係因為咧，即係阿眾志啊推佢出嚟選啊，咁人哋已經話唔係啦，係咪？佢亦都自己唔係咁講啦，係咪？ 索基公開講定私下講先？ 講咧，佢話就話坊間，屌你老尾，根本係佢自己收風啦，你都知啦，呢啲咁嘅嘢都同你講過啦，都扮咩坊間啫？即係 佢幻想出嚟嘅就啊！ 屌，即係咁講 ，John Lash 有 喂好簡單，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如果你話你真係代表佢哋選，我覺得 OK 喎。咁但係你而家又係有兩頭唔到嘅，即係我係為佢擔心嘅，係嘛？即係 唔係就算啊？呢條數我又真係認真同佢計過，俾、你講埋出嚟，我都本來咁想講。我話喂，大佬，你選嗰個港島大戶嗰係民主黨搭呢一個嘅公民黨搭工黨喎、 嗯。 喂，眾志嗰、那個如果唔係有佢啲阿哥阿姐嘅 endorsement， 你都幾難搞嘅、哦。 當年嘅雷動救佢嘅， 係咪？喂，點樣計啊？呢條數，我而家純粹同你計數咋，政治計算咋、嗯，我真係計唔撚明白、哦。 咁許智峰可以做好耐噶嘛？ 唉，咁呢個就講之前嘅問題啦。咁人哋嗰啲，咁你又唔出選 ？At that moment， 咁即係你點可以翻轉頭嘅啫？唔通為咗你而修改咗個截止日期咩？屌大佬，唉，真係咪？總之我真係唔好明啊。 誒，不過算啦。嗱，我哋講下轉下其實 topic 啦。喂， 最近啦，系咪？即系林郑就话，哇！即系嗱，我哋成日讲啊嘛，佢成日想喐呢个郊野公园嘛。郊野公园系长远嘅，十年嘅事，系咪？但系而家短期，咁佢都要解决嗰啲叫做系喂，短期我哋嗰个住屋问题啊，因为其实而家我哋讲啊嘛，嗰、那个公屋嗰个轮候册咧系去到30万，咁我好粗略咁样计，即系你一个轮候册，你当系三人家庭啦， 嗯， 嗰度90万人噶咯， 嗯， 再加埋香港差唔多有20-30万咧嘅劏房单位，其实未必止嘅，其实系可能30-40万，咁你嗰度过100万。 咁佢哋有凋敝期嘅， 嗱，好唔系凋敝期有重叠，系咪？咁我当一定过100万啦，过100万啦。即系你谂下，嗱，香港呢一班有短期住屋急切需要嘅人咧，其实系一班即系叫香港高地价难民嚟噶嘛。佢哋系因为高地价先至要住呢啲咁嘅楼，系嘛？亦都要排公屋咁样样。咁嗱， 如果你其实30万，我先插一句嘴先。喂，30万其实你一年。起大概4-5万个公屋单位，5-6年我都可以解决问题。即系如果你政府系真系有决心，将成个房屋嘅政策系改弦更张，变成系公共房屋为主导嘅话咧，即系一个屋村，做例子，其实你已经系 accommodate 到30万人噶咯。 嗱，但系 两个公共屋村就60万人，就如果你65就系中30。就是5年就基本上可以解决的。 嗱，我哋正路嘅人就咁谂啦，但系佢唔正路呢啲咧，佢就要解决一啲人嘅置业需要啊嘛。咁我成日都咁讲。 咁你居屋都得噶。 喂，屌你！喂，置唔置业咧，其实系一个人咧，系一个中产觉得住得抵唔抵嘅问题嚟噶咋。 即系宁愿交租定系供楼嘛。 系啊，佢系觉得唔系佢消费力系有，但系问题就系佢觉得抵唔抵嘅啫。我嗱， 唔系咁，但系应该咁讲，就算我话嗰3-5万嘅公屋单位，你有部分可以系居屋噶嘛？ 嗯， 如果你有居屋嘅时候，例如你住紧出租公屋嘅，租住公屋嘅，咁你可以抽呢一个嘅绿表，跟住可以入咗去，咁、跟住你嘅单位腾空咗出嚟噶啦。咁、有咩问题啊，大哥？ 咪就是、所谓嘅置业阶梯咯，而家就系讲紧冇置业阶梯呢一样。 喂，如果你话每年30万个单位，你都要顶10年啊，大哥。 嗯。 你先可以 absorb 咗而家 existing 呢一个数咋，今时今日嗰个30万个排队数咋。 嗱，正正咧。 喂，以前嗰个嘅performance pledge 叫咩啊？服务承诺啊。 嗯。 嗰阵时候彭定康走之前啊，三年嘅啫嘛，而家等几耐啊？5年。 其实6年都有噶啦。 5-6年，你排得队嚟？ 嗯。 喂，离谱啲喎，大哥。 系啊。 人生都唔系好多个6年嘅啫。 系啊。 大哥， 嗱，咁佢近期啊出招啦，出招频频啦，嗱，短嘅就话即系同一个叫咩社区协会啊，系嘛，咁就话搞一个共享房屋啦，系嘛， 包括佢有几条市桥嘅，一就话将嗰啲工厂大厦啊嘛， 系啦， 执过佢啊嘛， 嗱，咁其实嗱，而家叫做有啲哇，即系我见到一啲信报咧，嗰啲标题咧，真系写到几煽情，哇，啲善心业主啊，真系，咁啊，善心嘅信报咁写，真系我真系顶唔顺，大佬，嗰啲叫善心业主啊，包括咩咧？就包括呢个新鸿基啦，系咪恒地啦，系咪同埋呢啲即系 成哥啦， 成哥冇啊，反而 都起码 系啦。咁啲善心业主，喂，咁同埋即系 佢仲好笑啊！佢嗰啲 measures 啊，呢啲咁嘅所谓嘅 policy measures 咧，政策措施咧，应该叫喂，佢系几百个单位顶出嚟 吓，唔系嗱，而家 total 杯水车薪， 嗱，而家 total 咧就为1000个单位，咁咧嗱，除咗呢啲， 唔系我睇新鸿基见到话顶300个啊嘛，好似忘恩大赦咁，而家 系啦，嗱，除咗阿新鸿基嘅善心业主之外啊，嗱，咁仲有好多唐楼嘅业主啦，咁唐楼嘅业主咧，其实嗱，讲真。你真系你唔可以话善唔善心嘅，因为其实呢啲人咧，佢自己都想改善自己嗰个住屋环境，系嘛？如果唐楼嘅单位系600尺嘅话，咁我割出嚟，喂，大佬你而家系用公益金啲钱嚟装修啊？你唔使装修啊？你人哋政府同你装修完之后，装修一个劏房单位，你以后就系收一个劏房租金，而我攞住呢一笔钱，系嘛？嗱，佢讲啊嘛，600尺，咁可以劏3个单位。 哇 3个单位，嗱，每一个单位可以收4000蚊租。 佢包唔包埋独立厕所同厨房先？劏完 梗系冇啦，点会有啊？呢啲 即系 N 年前嗰啲黄大仙上村， 一定系 share 嘅。嗱，你计一计 偷睇人冲凉嗰啲啊嘛。 嗱，你计一计到，嗱，嗰度系12000蚊租。嗱，一个正常嘅唐楼单位可唔可以租到12000蚊 啊？梗唔得啦。 咁但系而家政府帮你出钱装修，咁你收12000蚊租，咁呢啲系咪善心业主啊？ 嗰度有解决嘅个单位，我想知。 三个咯，一片三咯。 唔系啊，总共个数佢预几多啊？ 啊， 你计佢九，我当你真系九百个啦，你九百乘三咪二， 咪千九咯。 嗱、啊，咁佢而家 total 咧就话， 仲有咩政策措施咧？ 嗱、啊，佢话 offer 到呢，嗱、啊、由呢啲共享房屋咧就变咗一千个单位出嚟，咁我哋都讲啦，喂，我哋嗰个公屋轮候册系30万啊嘛， 仲好笑， 你1%都唔到。 而家玩埋呢一个嘅嗰啲咩货柜？ 货柜啦，我哋有片嘅，你可以去先。 嗨，大家好，今日带大家嚟到荷兰参观下我间货柜屋啊！嗱，呢度咧系我间屋啦，呢度大约215尺啦，租紧港纸4000元左右，上网啊、厨师嗰啲齐晒嘅。 呢、這个价听讲你哋租紧劏房啫喎， 你哋烦紧住屋问题咩？学下我哋咪得咯。 因我哋有把哥仔， 政府研究起货柜屋摆喺市区系咩玩法呢？奶妈上任啊，落重药啊，想搞好啲住屋问题。呢、這个星期先夹埋社联推个共享房屋计划，除咗头炮话最快年底推到34个平价租盘，留俾轮咗公屋3年都未上到楼嘅低收入人士之外咧，原来都有谂过推头先哥仔嗰种货柜屋噶、哦。 其实咧，社联喺应该系2年前咧，我哋有一个嘅即系一个团咧，一齐去咗荷兰。睇佢個嘅貨櫃屋嘅， 喂咪先，我去一去八鄉行拍片先啦。OK， 再睇多次貨櫃屋啊，直頭係新界人民間傳統啦，使鬼去澳洲考察咩？ 其实我心目中就唔系嗰种咁样旧嘅货柜嘅，真系似一个组合屋多啲嘅，即系话系佢本身起嘅时候咧，已经系谂住俾人住噶啦。 话团队有班工程师一直研究紧啲结构安全等问题噶啦，呢种组合屋100几尺至300几都有，如果坚持推嘅话，会将唔同大细嘅柜组合埋一齐，俾唔同人数嘅家庭住啊。成组柜订翻嚟合埋就得噶啦，地方几大又放几多个，第时收地搬走啊方便啲。唔使惊，搞下 get 啫。咁最后有个问题啦，啲货柜屋系咪摆呢度咧？ 其实而家都商讨紧嘅，我前后都有睇咗2-3笪地嘅，咁都有啲发展商有意愿去合作嘅。咁就以一个都可能都1蚊租咁样，即系租几年俾我哋用咁样。 消息话社联同恒地粗略倾过，睇中一块喺九龙有达1000至10000尺嘅吉地，几时去买咧就话唔敢讲得太实啦。上个月去过大陆江门考察货柜屋嘅局长就话会用开放态度面对。 呢个又预几多啊？有1000啊？ 呢、這個咧就好似個數咧就未有喺度嘅，咁但係咧，你見發展局咧就好想話快啲，即係嗱嗱臨啦。 唔係，我問一個好基本嘅問題啫。你既然有一塊地去搬啲貨櫃埋去，點解唔攞個塊地？ 咪起屋咯，嗱，即係咁 起公屋啊！ 嗱，即係咁講。 我真係唔係好明喎。 嗱，呢個 咩 logic 嚟嘅，大哥？而家大佬所有香港人行路打倒褪啊！ 嗱，真係好好笑嘅。 喂，我阿爸嘅年代。抽彩虹村都讲系抽六合彩，都1960几年啦，大哥。而家几多年啊？50年后啊，我哋翻去做寮屋区嘅年代，徙置区嘅年代啊，大哥。 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讲我哋讲咗成咁耐咧，其实根本上政府就唔想系纯粹解决嗰个住屋问题。 喂，你出埋啲咁嘅花招，玩工厂大厦、玩唐楼啊、玩货柜啊，点样？ 嗱，喺政府嘅 mindset 嚟讲咧， 我真系唔明点解 mindset 系咩？ 唔系政府嘅 mindset 嚟讲咧，房屋嘅其中一个主要功用咧，系攞嚟催谷经济嘅。佢、那個 所以 就 GDP 係佔好多嘅，講真係， 所以唔可以打擊個樓市嘛。 嗱，唔係，所以唔可以純粹咁樣樣去解決房屋問題。如果啲人係即係搞掂曬房屋問題，冇人喂個租務市場冇得玩啦，係咪？ 炒樓最 冇人炒樓啦，係咪？呢、這個係喺香港嘅 GDP 嚟講 play 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而你冇呢樣嘢嘅話咧。喂，即係香港係冇其他嘢去取而代之咁樣。 唔係，其實最一樣嘢， 咁你咪應該撥亂反正咯。 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講你頭先講嗰個地嗰個問題啦。喂，如果我有地去擺貨櫃啊，點解唔起屋咧？ 系咪？因为好好戇鳩啊！因为点解咁讲？喂，你摆货柜嗰地积比率系得两三层嘅啫嘛。喂，但系如果你嗰度起楼嘅话，个地积比率可以好高噶嘛？大佬可以搞34层，你可唔可以搞34层嘅货柜喺度啊？系咪戇鳩噶？ 你冇头先冇睇清楚咩？佢个玩法根本就系要玩晒自区， 同埋佢根本个玩法咧。就係、是、咧，整食整水喺度做啲咁嘅嘢咧，話啊，我表達我好關心即係香港人嘅住屋需要嘅問題啦，咁樣咁咧就借呢個機會就還掂啲地產商未發展嗰塊地係你噶嘛，咁咪喺嗰度冧咯，咁咪當自己即係整食整水當做好嘢噶，大哥，喂嗰度解決咗幾多人，所以我一路喺度問緊你個數字，嗱、你唔好喺度即係雷聲大喺度雨點小，喂而家排緊30萬人，你同我講1000。我屌你啊！真系你争我30万，你话俾我听还1000啊！大哥，我唔打柒你啊！真系大佬。 嗱咁佢而家咁嘅就系话咧，就喺科学园 唔还本啊！咁样 佢而家就话啦，喺科学园咧，咁嗰度就搞个即系预制单位先导计划。 唔好搞咁多无谓嘢啦！又去呢度考察，又去嗰度考察，又搞个先导计划。以往香港嘅房屋政策由麦理浩年代建立落嚟嘅10年建屋计划。做翻嗰啲嘢啦，嗰啲嘢你未做过咩？使唔使去考察嗰度考察啦、大哥？ 而家咧就话咧喺个18层高嘅创新斗室， 用乜鸠嘢嚟噶？有 唔知啊，即系 创新斗室咪即系话佢整一啲好细嗰啲100零尺嘅劏房俾你， 用一个好创意嘅方法咧。 嗰啲系临时噶， 唔系嗰啲又系临时噶。佢话唔知好似话预计可以提供500个。 屌！ 每个咧180尺嘅单位，咁啊市值租金咧就6折，咁咧但系佢所谓6折咧，原来8000蚊至10000蚊嘅租金，吓俾个科学园嘅员工同埋研究人员居住，即系如果你做呢、這、一个创新科技嘅话咧，嗱而家正啦，有创新斗室啦，系嘛，咁呢个创新斗室咧，你就要用下运用你嘅创意，点可以180尺嘅空间里边咧，可以即系点样运用下呢个空间啊，好创意咁样样，哇，即系点样去即系啊，好似嗰阵时咩，即系点样系去练缩骨功啊，系嘛，点去摆嘢啊，咁样系咪咁样样咧？ 喂，我哋呢间房啊。好似都120尺啊！我哋仲嚟做咩啫？就系我嚟做个 studio 啫嘛，系咪啊？阿哥，我哋都已经摆到啲嘢吓， 满晒嘅其实。 咁你乱撞光咁啊，已经系大佬。 你唔可以屈蛇嘅咁嘅样。咁你如果你话住嘅话，咁个租金咪贵啲嘅 吓。唔系咁，但系个问题嘅实质就在于唔好搞呢啲咁嘅小把戏啦，正正经经啦，要解决房屋问题就解决房屋问题啦。喂，同埋。一路以嚟，香港人所謂嘅置業階梯其實好清楚，真係有頭髮嘅人咧係唔會做辣痢嘅。當然有啲咁嘅少數，即係嗰時候嗌一包魚嗰啲咁啊，霸住間公屋啊，諗住嗰間屋係風水屋啊嘛，嗰時候喺彩虹村噶嘛，屌、喂，一定係有啲咁嘅人。但係其實個階梯已經係建立得好清楚嘅，由呢個租住嘅公屋上去居者有其屋，或者私人參建居屋。再到即係嗰陣時候中間搬嚟嘅嗰陣時候咩夾心階層住屋啊，或者呢、這個即係問政府借錢嗰啲咁嘅置業計劃，跟住就係、是去私樓。喂，呢、這個階梯又本來好清楚嘅，因為佢既有你唔好食大鍋飯嗰樣嘢，亦都有學你話齋佢要顧住嘅 GDP 嗰樣嘢就係、是，因為房屋已經唔單止係一個有使用價值嘅一樣嘢，都有呢個商業嘅交易價值嗰樣嘢。喂，大哥，問題就係、是、喂，你嗰個天平、那個天秤，你而家係完全去曬 GDP 嘛，大哥？喂，你同我喺度玩嗰啲咁樣嘅貨櫃屋啊，咩共享咩房屋啊，乜乜叉叉嘅嘢，喂，切嚟切去嗰啲都係180尺。喂，你係侮辱緊香港人喎、 咁你冇計喎，全球熱錢過剩，佢就香港你冇嘢可以吸呢一筆錢，就只能夠利用房屋犧牲窮人，走去吸呢一筆錢嘅啫。 唔係，咁呢個政府咪不義咯，係咪 咁你未暴動㗎嘛？話你諗下，話你講緊咩？ 嗱，如果呢樣嘢我哋喺個政黨入面係有分歧嘅話，咁啊，梗係走夾唔頭啦，大哥。嗱，呢個就係原則嘅分歧嘛，大哥。喂，究竟你係要即係純粹係俾人少一小撮人去炒賣，定係還是係俾大部分嘅市民能夠一個安居樂業嘅環境咁樣？喂，你都唔符合呢4個字啦，安居樂業啦，你老實講，你施政報告都唔知用嗰呢個題做幾多次做封面啦，林家祥，你而家叫我住貨櫃屋，你叫我玩嗰啲唐樓做劏房，你唔係講少喎，大哥。喂，我呢幾日我呢個禮拜除咗關注呢個何君堯之外，我見到呢啲新聞我真係嚇死喎，大哥。 会翻翻我阿爷啊，我阿爷嘅年代， 即系林屋咯，系嘛？你搞林屋啫嘛。 不过今次系政府同你做啊，唔使自己嗰阵时候，都未有竹院啊。我阿爷就咪就住竹院嗰啲嘅林屋嘅咯。喂，而家你玩翻去嗰啲咁嘅阶段啊？不过系政府同你起咁样，180尺，一系玩货柜啦咁样。屌嘅真系，喂，荷兰可能嗰啲咧系真系有谂住有特色嘅咋，即系唔想同阿爸阿妈住咧，即系临时喺度闪闪嘅咋，大哥。即系当系呢个系一个嗰啲咩货柜屋啊嗰啲咁嚟玩嘅啫，大佬。 咪荷兰嘅地系唔值钱嘅，而且佢逆权侵占个条件好低，咁所以你先至可以咁样做嘅啫。 即系嗰个背景都唔一样，人哋唔系行高地价政策系嘛，都唔系咁样样。 唔系香港系地少人多，但系个问题唔系解决唔到嘅。喂，计翻条数。香港嘅人口老实讲都已经不断系老化紧啦，虽然你话好多嘅即系变成核心嘅家庭，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有咁多嘅地方都仲未开发，你又要搞下个郊野公园，又其实搞郊野公园系借口嚟嘅啫，根本佢都唔想喐，所以啲人就孖错佢嘅，其实佢又唔想搞郊野公园嘅， 其实 求其整色整水话喺啲边陲嗰度嚟包瓜瓜草嘛，咁咪搵个借口啊，屌你哋班契弟反对啦，其实根本大把地方。 根本系大把地， 根本你就唔想起，根本经历咗金融风暴同埋海啸之后咧，就系俾啲地产商压住嚟上，揿住控制嗰个房屋供应。嗰日啊大楼个仔叫咩啊？刘明伟 系， 佢咪喺度公开讲，今次佢系醒目啦。今次唔系话即系讲日本储翻钱落去 海买楼， 今次个讲法系咩啊？你继续控制嘅供应，梗系益我哋啦，大佬。貼士都俾埋你啦，即系你控制咗个 supply， 大哥。 唔系，佢咁讲嘅，佢原话咧就系咁讲嘅。嗱，你啲环保人士咧就系我哋地产商嘅朋友嚟嘅，即系你哋咧就叫话唔好开发嗰啲郊野公园咧，我哋好支持噶，系嘛？即系佢咁样叫做系即系 反讽啫。 吓、呢个魔鬼之吻啦，系嘛？即系叫咁样样啦。其实佢讲嘢好，其实好鬼。好鬼阴毒嘅，其实呢招系。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真系唔信咯，系咪？你咁多嘅地方，即系虽然你话香港都系即系寸金尺土嘅地方，但系如果你政府真系有诚意解决嘅，起多啲公屋啦，兜咁大个弯做乜捻嘢啊？ 唔系，但系佢冇魄力去解决嗰个 GDP 嗰个空缺点样填补嘅问题。 唔系你起公屋系唔同个 market 嚟噶嘛？大佬，头先我讲个阶梯咯。 佢觉得就系话香港嗰、那个。 喂，你可以同我一齐去同嗰啲大妈生去争豪宅咩？ 唔系佢觉得 嗰啲咩不霸乜天下嗰啲，我哋都冇权啦、 啊。但系擎天半岛， 但系佢哋永远个迷思就系话，香港嘅租务市场咧，就要靠一班人咧系好节度咁过活咧，先至可以撑得起嘅。所以其实咧， 激发大家斗心啊！ 最捻凉薄就系呢班咁嘅狗官，其实系，即系我觉得起码阿曾俊华嗰阵选嘅时候咧，佢都会比较有诚意去讲个问题，即系佢咁样去理解嗰个房屋问题，就话喂，我系好 buy 嘅，到而家都系。即系譬如你话佢讲嗰个丁屋同埋公屋混合发展，丁屋同埋居屋混合发展先起码。喂，其实你系可以，喂，其实因为其实你好多人有丁权而冇地啊嘛，而佢哋最后尾点解要贱卖个丁权，要卖到成30几万啫？喂，你问佢，如果我俾个居屋你，或者俾个公屋你，你肯唔肯换呢30万啊？梗系肯换啦， 发达啦， 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去咁样去笼掠呢一班即系有丁权而冇丁地嘅人咧？喂，我覺得係滯嘅，佢呢嗰班鄉頭亦都冇咁樣嘅壓力頂得住嘅， 嗯， 係嘛、嗯？喂，所以我覺得，喂，真係有人去行呢一套，亦都可以解決嗰個丁權問題，係嘛？基本法裏面解決，喂，你起碼叫佢大攤牌啊，係嘛？釋放一啲農地出嚟，釋放佢哋自己嗰啲丁地嘅問題啊，係嘛？喂，我覺得呢個係可以諗嘅，而林鄭就係冇咁樣嘅魄力去解決咯， 唔係冇個魄力，而係上一次嘅選舉嘅結果咧。各大地產商咧，基本上已經係揸住佢嚟住， 食滑佢咯， 食滑咗佢噶啦。 啊， 喂，如果唔係嗰班友仔，點會亂亂淋淋全部擁曬埋去嗰度啊？ 啊， 你真係能夠以為可以係撥亂反正嘅人咧，係永遠都選唔到喺香港嘅幕僚裏邊。你呢個先至係大禍。點解共產黨要落三道閘啊？話俾你哋即係整色整水可以搞普選啊？佢就要確保呢一個咁嘅經濟發展模式能夠係千秋萬世啫嘛。以房屋為主導嘅經濟發展模式， 係以炒賣房屋為主導，正確啲嚟講係 直接啲講，房屋係一個權利， 是我哋每一个人喺呢个生活喺呢个社会里面应该有嘅好基本嘅嘢嚟嘅啫。正如有一日大家有咩不幸嘅时候，我哋唔会系饿死街头一样，因为我哋有即系综合援助，有综援，有顶顶。同样道理，呢一个嘅房屋权利都系我哋应该系嘅 basic subsistence 嘅一样嘢嚟噶嘛。喂，六七十年代经历咗暴动之后，港英政府都改元更张啦，系大大幅咁样兴建公屋啦，就系、是、解决香港人嘅房屋问题啊嘛。嗰阵时候啲人口仲系不断涌紧啊。我僆仔一年班嘅时候六岁，一九七二七三年嘅时候，咪读紧香港咪四百万人口咯，屌！而家个得保啦，大佬 七百三十万。 喂， okay. 你点顶啊？我当而家嘅人口嗰个增长比率冇以前咁夸张啦，冇大量因为政治嘅因素涌入嚟嘅新移民。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香港人嗰个系唔可以继续嗰个嘅住屋水平系咁样行路打倒褪，继续系咁样退步落去噶嘛？你讲180尺一个单位，即系住两公婆啊？净系唔使生仔。 咪就係只能夠係求生存囉。 喂，佢甚至係住到點樣呢，咩話咩救生員月入两万只能住劏房，女朋友都唔敢。 唔想害咗人㗎嘛。係真係真係陰公。喂，好啦，今日時間嘩爆晒標㗎大佬 ,40 分鐘㗎真係。啊好啦，我哋係啦。喂，大家啊踴躍付費啊，參與呢個付費計劃啊，咁樣。好，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